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的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下午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雨量较小，对于出行影响有限。近期本市的花粉浓度持续偏高，花粉过敏的朋友如果外出，记得做好必要健康防护，同时呢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零星小雨，多云转晴，那么北转南风是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的情况。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德胜门内大街的由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东四北大街由南向北，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目前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由北向南，天宁寺桥到关云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岳各庄北桥到看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北京市民因病死亡的头号杀手。肺癌发病隐匿，早期通常并没有特别的症状，怎么对肺癌早发现早治疗？体检时候胸片、胸透和 CT 该怎么选？肺部结节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跟你讲讲肺癌如何早发现。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过也要前往。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他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您好，郭主任。 哎，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呀，是这个目前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名字叫肺癌。哎呀，您每一天接触的难道都是肺癌患者吗？ 像我们科每天接触的病人，因为每年我们一般全科做的手术在1600到1800例，应该大约是70%都是接触的是肺癌的病人比较多。 所以现在我们也发现咱们国家这个肺癌的发病率增长真的是特别的迅速，它已经取代了之前排名第一的肝癌啊，这个发病率第一，死亡率第一。那么北京市今年发布的健康白皮书也显示的是，肺癌已经连续3年位居恶性肿瘤的死亡的第一位了。那为什么这个死于肺癌的人这么多，他现在已被叫做头号杀手了？ 这可能就是和这个一些这个生活的不良习惯，那个还有一些环境因素。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良习惯，有些人的长期吸烟。那么还有一些职业暴露，比如说接触一些化工啊、矿山呐、啊。那么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在那个厨房 烹饪 还油炸一些食品，这些产生的物质都是很对呼吸道影响很大，很容易引起肺癌。 所以说现在这个肺癌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哈。当我们说某一种疾病有可能真的我们已经有点拦不住的情况下怎么办呀？最好的结果就是早发现和早治疗了。如果是肺癌很早期我们就发现，或者当它还没有说变成癌的时候，可不可能就进行一些干预，让我们可以保住这条命？ 当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肺癌是我们是可以筛查，对一些这个有一定年龄的人员，高危人群，那个长期吸烟的呀，职业暴露的呀，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有慢性肺疾病史的这些病人，那么还有一些有一些家族肿瘤家族史的这些病人， 遗传的， 对， 这 些病人那可能要定期进行筛查，这是非常必要的。 好，所以说肺癌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我们真的可以及早的来提防和对抗它哈。这个早期的筛查也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郭主任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肺癌这个细胞尽早的被发现，尽早的被我们对抗呢？那大家关于肺癌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正在节目做客，和您关注肺癌如何早发现早治疗。欢迎各位把您的疑问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 6515-083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同时呢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也可以有机会获奖，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平台发送您关于肺癌的相关的咨询和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要出今天节目上半段的这道互动问答题了哈。其实刚才如果您仔细听了我们的节目，郭永庆主任已经把这个答案已经泄露出来了。那我们的互动问答题您听好，题目是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其实它满足好多个条件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要求是答对三个条件以上您就有机会可能获奖。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记得您最少要答三个以上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提供价值200元一盒的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定会挑选两位幸运听众，想要了解奖品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责任单位应当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使用和服务，创造条件规范使用健康医疗大数据，推动部分健康医疗大数据在线查询。日前，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创新大赛的总决赛成功举办了。这是中国首个面向以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为核心的创新大赛，180多位产业资深专家参与到大赛的工作当中，200多家顶级投资机构、50多家行业一线媒体以及20多个创意产业孵化园对大赛给予了大力支持。入选的项目分别来自于10个医疗细分领域，包括了科技医疗、医疗信息化、医疗器械、医药、基层医疗、大健康、母婴健康、消费医疗、医药流通以及中医领域。那么这些创新项目当中，超过80%已经成功获得了投融资，项目总估值超过了100亿。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它们呢都属于代谢性疾病，是现代社会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膳食结构的变化，患病率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并且呢男性痛风患病率要高于女性。高尿酸血症与痛风在饮食控制方面建议遵循三低一高的原则，即低嘌呤、低能量、低脂肪、多喝水。实施低嘌呤饮食有利于降低血尿酸的水平，减少急性痛风发作次数，并能预防以及治疗合并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肥胖、代谢综合症、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等。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北京市民因病死亡的头号杀手。肺癌发病隐匿，早期通常并没有特别的症状。怎么对肺癌早发现早治疗？体检时候胸片、胸透和 CT 该怎么选？肺部结节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跟你讲讲肺癌如何早发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有奖互动问答，有机会获奖。那么听好，我们今天上半段的题目是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呢？因素有很多哈，答对三个以上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价值200元一盒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每天节目的上下半段我们会各挑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您要想了解菊粉的详细情况，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您有任何关于肺癌的有关提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65150822 65150833。收看节目的方式，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以及网易新闻客户端这三个直播平台同步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郭主任，我们先来回应网友的一个提问哈。我们平时体检呢，就是我记得我们的那个套餐里头就是拍胸片，我们通常说的 X 光片哈，但是要说到发现肺癌这种疾病，什么胸片啊、胸透啊、CT 啊、核磁呀，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才有可能说及早发现肺癌呢？ 是这样的，胸片呢，实际上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胸部一个检查。 嗯， 这个胸片检查它比较分辨率应该是比较粗。它不是那么精细，所以对于大的肿瘤、肺部有的大的病变，那么较大的病变，它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 能够显出来。那么早期癌，要谈到早期癌，就是几毫米，就是五到八毫米这样的早期癌，尤其是毛玻璃影，在这个胸片上根本就是显现不出来。那么还有一些肿瘤，由于受到和心脏，它这个在这个同一个，由于心脏的影响，所以它也显现不出来，通过胸片。那么通过 CT 呢？它就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它都能把它辨别出来，可以小到五毫米的，甚至两毫米的那种小的结节，它都会发现出来。 对，那一听了这个之后呢，那我们以前也经常开玩笑说，这要是咱们拍胸片发现的一个肺癌症状，那得长多大，或者说得多严重了呀？经常这么来开玩笑。那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如果想要发现，我们说一厘米以下的，只有几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这个肺部的一个变化的话，那只能通过这个肺部的 CT 是 扫描啊。 对， 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我体检的时候我不做胸片，我就直接上 CT， 这样合不合适呢？ 我觉得有的是这样的，如果年轻人，你可以做一次CT 检查，以留备份，作为以后的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这个 CT 没有问题，不用每年再去做，那么就可以隔几年再进行复查。如果对于高危人群，那么建议他每年都要做一个筛查，做 CT。那么这个做用选采用什么样的 CT 呢？那么现在我们选择一种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对这个辐射比较小。也能够及早的发现那个微小的病变。 就是 CT 它其实也是有不同种类的。 对。 然后呢，它这个我们说辐射的剂量不一样。 对。 那如果想要发现早期的一些肺部的变化的话，我们就做一种叫低剂量螺旋 CT 就够了，是吗？ 就够了。 好。 如果发现有问题呢，我们再进行 进一步的 精准的一些检查。 可能我们的网友也纳闷了，说那我想直接做那种检查的准确率最高的啊，直接上这个最严重的手段。 我觉得那也没有必要， 没必要。 比如有些同志，这个有些观众啊，他并不了解一些这个检查，有些人认为就到了，我们经常在门诊发现有些病人来，你给我做个核磁检查吧。其实核磁检查它是对一些比如说头，或者是个神经系统，甚至骨骼可能检查它更适合。反倒对肺，其实它并不适合做这个 核磁 检查。 所以专业的事儿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决定就好了，别自己听着外面，好像某个检查据说挺贵啊，于是直接说大夫你给我开最贵的检查项目。 对，有这个现象。 适合才是最重要的哈。 是。 好。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属于这个我们说肺癌的高危人群的话，或者呢像这个主任刚才说的这样，即使是年轻的朋友，我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呢拍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样的一个片子，相当于一个打个底板，我们留存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显示很健康，您把这张片子可以留着。对。那几年之后，如果我们真的发现问题了，起码有个对照，这个对照意义何在？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如果他没有这个原来的片子没有发现有这个病变，那么突然发现有这个病变了，而且我们随着观察它有变大的趋势，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它是肺上就会出问题了。原来是很干净，那肺上那到底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再进一步检测。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们说可能三十出头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了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了，然后没问题，特别好， 对， 这张底板我们就留下了。那您建议他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早期肺癌也是有的，但它不是常见，但它肯定是有。二十几岁我们也见过，三十几岁也是有的。我认为你如果没有，你还可以就是三到五年以后再复查一个。或者是你觉得做 CT 不行，那我再做个普通胸片，来一个基本的一个 对照 来进行一个大概的检查，可能也会发一些有没有异常。 好的。那么郭主任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伙哈，一方面必要的检查或者说基本的信息留存，我们应该 这个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是可以做的， 是这样， 对。 但同时呢，我们又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检查，或者说我这个每年都要做，每年都要做， 那没有必要，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那没有必要，对。 嗯、而且检查的手段、项目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来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就好了。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肺癌如何早发现、早治疗。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种检查项目，它的名字叫低剂量螺旋 CT 哈，它是能够发现很小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病灶，像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词儿，什么毛玻璃影， 对， 这是什么呀？ 那就是现在因为由于这个检查手段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先进、那个进步，那么可能我们对这些就早期肺癌的检查也能发现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嗯， 那么我们现在就发现在现在有一些病变，就是毛玻璃影。什么叫毛玻璃影？实际上大家就是每家都有这个，我们正常我们家的玻璃是亮的， 对，亮的 是吧？ 嗯， 但我们家的浴室是有玻璃的， 对，通常还做成个毛面的， 哎，那就出现那种影像，那可能它就是叫我们叫毛玻璃影。 哦，就是不透亮了。 对， 原本应该是透亮的，它现在不透亮了， 是是是， 变成毛面的了。 对，就这样。 哦， 所以毛玻璃影呢，它有很多原因。那么有一种原因，它因为可能它是，我们就发现它就是一个早期肺癌的一个表现。 哎，就是说，一旦要发现毛玻璃影的话，它这个里面可能是肺癌的概率能有多少呀？ 嗯，这个根据是怎么说呢？如果它要是比较典型的毛玻璃影。那我们认为它的概率应该大于80%-90%。 那基本确诊了， 对，基本是这样。对， 那个毛玻璃影多大呀？一般在我们的片子上 啊，一般最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时候4毫米啊，或者是6毫米、8毫米。但什么情况下呢？像这种8毫米下的这个毛玻璃影，我们基本就是建议去观察。 哦， 那么8毫米以上的， 嗯， 那我们就需要去进一步，就是，在国外的这个欧美的这个肺癌的指南上呢，他建议你呢进行一个，比如说进一步做一个 PET CT 检查，那么或者是需要给他直接就是局部切除， 哦， 那么观察，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有变大了嘛，那么还有就是说日本的他认为的毛玻璃影啊。他的就是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就有他认为呢，大于15毫米的毛玻璃影才能进行就是进行干预， 那就是1.5厘米以上喽。 是这样，对。但是要鉴别，这毛玻璃影它是纯毛玻璃影，就是没有任何实性成分。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早期肺癌它有三种形式存在， 嗯， 这是纯的毛玻璃影。 纯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混合性的， 哦， 那就是毛玻璃影再加上 有地儿透亮 实性成分， 哦， 就不实性成分。那么还有一种就完全就变成实性结节了， 那种叫结节了。 对对对， 啊，哦， 完全实性结节了。那就这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有早期癌症。当然，实性结节不能都说它一定是癌，这倒是。实性结节有很多种。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你得过原来结核啊，炎性的病变啊， 嗯， 有错过瘤啊，这些很多良性病变都可以表现出是一个 实性的结节。 实性结节，对， 哦， 而且它从形态上， 嗯， 它会也能够容易区分， 嗯， 比如说它一般是良性的病变，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能够看得出来在片子上， 对对对， 嗯， 那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它这个边缘还是有那个。微毛刺，细的小毛刺，它因为它是癌性，它向外侵犯， 哦， 所以有一些毛刺， 那个，细胞长起来就很有那种侵犯性的感觉。 对对，癌实际上就是那不就像那个螃蟹是一样？ 对， 外来英文不是 cancer 也是这样的吗？嗯， 就是各种小爪， 对对对，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什么宣传图册上把那个癌细胞塑造成那样一个形象，但其实它可能和我们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看到的差不多，长得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哈， 是 那种侵犯性或者说往旁边组织去侵袭的那种效果， 是 很明显。 对， 所以你看刚才呢，我们是说从一些检查的片子上面哈，我们专业的医生会看到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做了那样的一些检查，您在您的这个检查单据上什么毛玻璃影啊， 对， 结节呀， 对 啊，然后有出现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时间应该提醒大家也别太慌？ 那是啊，其实这个像这种急救就毛玻璃炎，虽然是癌，它也是一个早期癌。 嗯， 早期癌如果早期发现了，切除以后，其实它这个我远期生存率是很好的，5年10年都几乎都100%，实际上 哦， 所以它的预后很好。 早期发现，从毛玻璃影开始。 对， 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肺癌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刚刚我们说的是，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哎呦，我年岁大了，或者是我是天天抽烟抽了40年了，我这个时候我再做一个什么低剂量螺旋 CT 吧。但是其实刚才呢，专家有一个建议，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体状况不错的时候，也有必要。我们说对我们的这个组织哈，留下一个干净的底板，这样一来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有了这个对比的依据，同时呢也能够及早的发现早期的一些蛛丝马迹哈。 是这样的，我在应该是去年吧，我做一个手术的病人，他术后都恢复很好，他突然又发现肺上一个结节，当时他正好他在3个月以前他做过一次 CT 哦， 这个 CT 是非常很干净， 那说明 这回又发现一个结节， 3个月长出来的， 又出现一个结节，而且这结节也有1到1.5公分这么大。其实从这个肿瘤的生长速度也不会这么快， 嗯， 但我们判定它可能就是炎症，那果然我们进行抗炎治疗，它就吸收了。 哦、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拿过结节就认为它是癌，一定要去判断治疗，它就吸收了。 哦、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拿过结节就认为它是癌，一定要去判断 一下。 对对，是这样，对。 因为即使它如果是癌的话，3个月之前到3个月之后，这3个月时间它压根不可能长那么快。 对，所以 这是我们的判断依据。 所以你就判断依据很清楚了，对吧？ 哦，我们就更加知道要给自己的这个。就是以前叫胸片哈，现在应该叫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对对， 打个样，留个底板， 对， 很重要。 我认为是很重要。 好的，那今天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题目是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呢？接下来请郭主任说一下您的正确答案。 那么40岁以上， 40岁以上年龄 啊， 嗯， 长期吸烟的， 嗯， 那还可以有被动吸烟的， 二手烟，嗯。 还有一些就是长期在这个，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家庭长经常在厨房做饭的家庭主妇、嗯、 家庭油烟这个排烟罩可能开的又不够时间全啊、嗯、这样的一部分人。 那么还有一些职业暴露，比如接触一些化工啊、嗯、比如有带有放射性元素的矿山啊、 哦、 嗯，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汽车维修啊，这种汽油啊，像这些、 嗯、 对这个身体都是有害的。 对，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家族史，肿瘤家族史， 嗯， 那么有的是父亲得癌了，那么其他那么他的子女啊或什么也有，或者哥兄弟啊也有这样的， 这是家族遗传。 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疾病，过去得过结核啊或什么炎症啊、 嗯、 那么他形成肺上留下一些痕迹，那么这些就是慢性的留下一些病变，那么这些病变呢，实际上就是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引起瘢痕癌。 好的， 嗯， 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准确答案，只要能够达到答对3个以上哈，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那我们请编导在外面帮我们稍事梳理哈。啊、哦，好，已经筛选出来了，恭喜上半段我们的微信网友宁香获奖了。是，请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接下来进入广告，下半段我们继续。 带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北京市民因病死亡的头号杀手。肺癌发病隐匿，早期通常并没有特别的症状。怎么对肺癌早发现早治疗？体检时候胸片、胸透和 CT 该怎么选？肺部结节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肺癌如何早发现。 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肺癌如何早发现早治疗。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出的互动问答题哈，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长期吸烟呀，像这种肺癌肿瘤家族史啊，经常有职业暴露史的朋友，还有我们女性朋友虽然不抽烟也得注意，我们这一天天煎炒烹炸哈啊，这样的一些人群都要引起重视。那么包括年龄到了一定年龄以上了，我们说45岁以上、50岁以上哈，那不管吸烟不吸烟，刚才呢我自己也学习了，我跟郭主任说，那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啊，也应该先去拍一张低剂量螺旋 CT， 相当于给我们这个留个底板，对，然后呢接下来的2到3年啊，或者是5年啊，我们再来拍一次片子，这样一来呢就有了一个可以非常好的对比和及早发现问题的一个参考了。好，那大家关于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关于肺癌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哈，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号码是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当然啦，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机会获奖，只要您答对了我们的互动问答题。那接下来我们要出下半段这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是，您听好了，健康人群打多少岁起可以定期做一下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以有效的发现早期肺癌呢？年龄哈，多少岁开始我们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有效的发现早期肺癌？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吧，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提供价值200元的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挑选两位幸运听众，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您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儿，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就能够了解详细情况了。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三个客户端，包括了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以及今日头条，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肺癌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哈，拍的这个 CT 的片子啊，专家一看说哦，上面发现了叫什么毛玻璃影啊，或者是肺部出现了一个小结节啊哈，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作为患者拿着这个片子没准就手抖了。但是呢刚才郭主任提醒了，第一时间您别慌啊，这里边我们首先要看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专业医生会帮您来判断，起码我们要知道它的良性还是恶性，您的这个是有待观察还是说必须马上手术哈。我们的网友也把自己的疑惑发过来了，微信网友这个叫海淀区紫竹院南路这位朋友，他说他是52岁，浅淡毛玻璃，这应该就是毛玻璃影结节影，在胸膜下5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影，想问问说大夫建议他做 CT 随访就可以了，他说怎么来治疗这个毛玻璃和小结节啊，像吃中药啊这种去散这个结节行不行？ 啊，像这种情况下，它比较小，只有五毫米。 嗯， 我们一般出来它检查了以后，我还建议他做一个，就是抽一个血，查一下那个肿瘤标志物。 哦， 就肺癌的肿瘤标志物，看它是否正常。如果要正常，像这种小的结节，没有必要太担心。完全就可以就是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比如说三个月，像我个人认为像他半年复查一个 CT 就可以， 嗯， 如果他没有变化，那还可以再继续观察， 嗯， 可以随着时间复查，就是观察没有变化，那么时间就是拉的时间的间隔时间要长一些，你比如说三个月或者六个月，那么再六个月或者再一年，就这样把它，就是观察没有变化，我们就不必担心了。如果有变化了，那我们再去干预它。 嗯， 那么中药呢，实际上它如果不是炎症或者什么其他的，好像也没有说中药能把这个结节给散掉了。那除非它是个炎症，就是你可能就不用药，它慢慢它也就吸收掉了。 哦，就是说其实如果它是个炎症， 啊， 像您刚才上半段结束之前说到的哈，三个月内哇长了 1.5 公分， 对， 结果呢就能够明确的判断它就是一个炎症在那里， 对， 于是我们给了它这种比如说消炎的这样的一些药物， 对，是 这样， 对， 那它很快它可能就消失掉了， 对， 但如果说就是一个单纯的小结节，它也不是炎症来的这种，其实药物是没有办法把它消失掉的， 对， 对吗？ 是这样，对， 然后我们只能说是和它和平共处，定期来观察它的变化， 是， 哎呦，大家这个心里边吧，我就能够想象到哈，但凡觉得有个东西在那块儿，这心里边老觉得是个事儿。 是，有些人他有些是有些个别人就是比较焦虑。 嗯， 其实我觉得没完全没有必要。这所以刚才我不说吗？美国的指南对这小结节，尤其是毛伯利影的指南和日本的这个肺癌的指南，他对的还是有不同的见解的。 观察那个大小尺度差好多呀。 对， 嗯， 他为啥呢？就是认为就是日本的，他认为呢，日本专家认为就是，你到了15毫米这个就是纯的毛玻璃影， 嗯， 这是说里头没有食性成分，它的预后和你8毫米一起就是观察切，它是没有太大没有区别 的。 嗯， 就是对于比如说生命的影响是 没 有区别 的，没有影响 的， 所以日本他是说到了14他都不做，到15毫米他做，他很严格的。 哇，啊，就相当于一个手术指征了是吗？ 对，就是这就是指南，就是 不满足那条，不好意思，您回家等。 但是欧美他是建议8毫米。 哦，咱们国家呢？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实际上现在应该好像多数都倾向于欧美的这个指南， 还是相对小一点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掉。 但我个人认为我还更倾向这个日本这个专家的这个建议，他们的指南，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得考虑患者的这种心理承受度， 是这样，对， 他可能觉得一直我带着他这心里边不踏实， 对， 大夫我现在已经长到了比如说6或者是8，您帮我给他做下去之后我这心里边好像就踏实了， 这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但我们觉得现在是大于8毫米或者到10毫米这样是可以做的， 嗯， 对。 好，那每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哈，还是要医生来判断， 是 这 样，这 个里边我们不仅要考虑身体上的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病，也要考虑他的这个心理的承受力了。 对， 好，大家关于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您随时来和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郭主任哈，他从事这个胸外科工作28年，具有较强的胸外科功底，擅长像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的外科治疗，像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胸腔镜全胸腺切除治疗，这个重肌症无力，包括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剔除术、肺减容术、肺移植治疗顽固性恶性胸水，专攻肺癌的早期诊断以及基础研究。那么关于这些方面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当然啦，别忘了我们下半段还有这个有奖互动问答题，题目是健康人群 多少岁开始，我们定期的做一下低剂量的胸部螺旋 CT 检查，可以有效发现早期的肺癌呢？一个年龄数字哈，多少岁您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依旧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事发来他的提问哈，这个 CT 检查显示多发小叶中心结节及锁条影、树芽征，还有叫斑片状膜玻璃密度及锁条影，支气管壁壁增厚可以见双轨征、钙化淋巴结等。他说哦哟，看到这些真的是一头雾水啊，想麻烦专家给讲一下，这与这个肿瘤有什么关系吗？已经有六七年的 CT 都是这样了，谢谢专家。 他这种表现没有具体看到片子，光看这个结果其实并没有提示我们考虑它是肿瘤、 哦、 那也可能是一个慢性炎症支气管炎， 嗯， 他这些表现， 所以还是得看片子、 对 是吧， 拿过来我们看一看， 得看看片子。但是他现在上面我就想知道哈，一般做完了那样的一个检查、那个单子顶上会有我们那个叫什么影像科医生给的一些数据， 对、 啊、 他会给一些数据，也给一些那个 建议啊、 描述 什么的， 还有一些诊断。 这些对于比如说一个胸外科的医生来说，对于我们的判断，它能起到一个多大的帮助？还是您也得看片子？ 我们一定要看片子。 嗯， 他是给我们一个提示，他提示也我们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这个意见， 哦、 因为胸外科医生啊，他要求看这个片子。要求看得更要精准，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要手术， 嗯， 你这个手术的指征掌握是很严格的，你一定要把它掌握准了，我们把它片子看得很清楚，判断它是否是肿瘤啊还是什么疾病、 哦、 是否适合做手术， 嗯， 我们这个指征一定要掌握得也非常严格。 我觉得这个外科医生好像每天都在迎接一个大考试一样，看完了片子之后，这脑子里面要出一套方案，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术开始操作的时候，您这脑子里边或者是转脸还要再看看片子上，然后再来确定这个位置呀，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就像一台计算机快速运转？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太对。其实我们胸外科，比如说所有的外科大夫都是一样， 嗯， 在做手术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个手术方案制定得非常详细， 吃透了。 对，比如说头一天晚上睡觉睡不着的时候，你也得想想这种疑难手术。那么这种小的结节 啊，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像刚才您说的，哎，这个问题很好。其实那种毛玻璃影那个小结节，真正时候你在肺上很难去摸到它的。而且现在都是用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就是 我们说不开胸了， 就很小的一个口， 嗯， 很小口，不是说把手整个手机的，只能一个手指头来进行触摸它， 哇， 所以 我们说不开胸了， 就很小的一个口， 嗯， 很小口，不是说把手整个手机的，只能一个手指头来进行触摸它， 哇， 所以没有经验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触到这个结节。 那个结节是什么？就会硬一点吗？ 它要硬就好办了 哦， 它就非常柔软，有点韧，我们叫那啥， 有点韧性的， 啊、对， 跟旁边组织还 稍微有点区别，但是你很难就是掌握。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术前做一些定位，比如说我们用，比如说用原来用一些这个带有颜色的那种亚甲蓝的 哦， 在西提引导线，我们往上注射它， 确定一下， 确定的位置。但发现这个亚甲蓝呢，它这个有点扩散的作用、嗯、所以它整个这个面积比较大，反倒并不影响我们这个选择这个定位。后来现在呢，逐渐我们现在用这个弹簧圈，很细的弹簧圈，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就是做这个心血管支架的那个弹很细， 嗯， 我们给它就在术前在吸体引导下给它标记上，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很快能发现这个病变的位置，我们就很快点，要否则的话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大海捞针的感觉， 很头疼， 很头疼。 哇！ 哎，因为有时候你要找不到，你说手术都开了，你怎么弄？ 对呀、啊， 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肺都切了。 是啊。 你只能要把它这个精准的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找进去以后，既切除的准确，另外呢。也节省了手术的时间。 时间， 嗯， 这个真的特别重要。 是是是。 所以我突然间觉得对您那双手肃然起敬，啊、打算送您一管手霜。 好、啊 啊，好好保养一下这个手。 对。 我们说了，即使是现在这种微创哈、啊，可能开的那个小口，真的只能是一个手指进去。 就是手指的啊。 然后这个要经验。 对。 要我们长此以往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呢，又在其他的一些相当于技术的配合之下，但是您自个儿的这个感觉也是太重要了。 这是非常重要，嗯。 好，保护好外科医生这双手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听友和网友提问。网易网友问了，他说：“肺部的斑点和透光区这是什么意思呀？”斑点是不透光的吗？ 对，它是肺啊，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整个啊。它是一个，应该透 X 线，它是一个这个淡的，就是一个应该是显示这个，应该它是很没有实性的成分，它肺是相当于一个膨胀的一个气球似的。 哦。 所以它这个应该颜色是 偏淡的。 偏淡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当出现什么情况下，比如说出现透光区，比如出现这个肺的，我们发现肺上有大泡啊。或者就是这种完全它就是没有肺组织了，它整个就变成一个 透明空的东西了， 对，一个腔。 那样的话，看到的就是一个更透亮的那么一个区域。 对对，就是 我们说更亮、更白的。 倒也不是白，倒是能够我们就能看出它这个透亮区吧。 哦， 对对对。 那要是像那种斑点的话，斑点是指的透亮的 斑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实性的一个的，实际上它应该就是 结节吗？ 实际上它应该像结节这样的，比如像钙化的斑点， 嗯， 它很多去，比如血管的横截面，它也是一个 斑点，也是那样的一个斑点。 对对对。 哦，所以就是像有一些人一体检哈，看到上面说写着这个结节，首先担心的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啊还是恶性啊？这个从片子上能看出来吗？ 如果是比较大的结节，比如说1公分以上的啊，实性结节，我们初步还是能够看，辨别出来。 嗯， 刚才我说了，良性的结节啊，它还是比较光滑。从这个影像学上讲，如果要是从前后时期的，刚才我们说要做 底 片吗？ 嗯， 如果对比，你假如半年或者一年或者这两年都看这个，他俩没变化， 嗯， 那我们显然的这个病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如果是恶性的， 那它就会增 长，长得很快是吗？ 倒也不快，它肯定要会有增长。哦，那么恶性的呢？ 嗯， 那么可能就是说，它有分叶呀，有些毛刺啊，而且呢，从这个要是前后对比 CT 呢，那它肯定要长大，增 大， 那么肯定我们就判定它。如果咱判定不了，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 是辅助的检查， 对对， 嗯， 而且是无创的， 嗯， 当然有创的，比如说像 CT 引导下穿刺啊。那么用纤维支气管硬取活检啊， 嗯， 把它取病理，当然这是金标准，但这都是相对有创的。 对。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PET CT， 我们叫这正电子那个断层扫描。那么这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常规刚才我说的检查，它完全是一个就是从那个形态学来做。 嗯。 那么现在呢，人们这个技术的先进，那么把它这个对一个结节的判定。通过功能和影像学结合起来，那我们看看这个通过这个检查呢，我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功能，什么样功能，它就说它有没有就是代谢是否活跃。 哦， 如果它活跃，那可能 又不好的， 就有可能就是恶性的。 哦，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来进行判定。 好嘞，所以我觉得这个又是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交给这个专业的医生。即使拿到那个报告，上面带着什么毛玻璃影啊、结节呀，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大小，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能就以此来判断说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真的要有专业医生根据一系列的，比如说辅助的一些检查，最终来确定，以及确定您下一步是 CT 定时随访，还是说尽早安排手术。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下半段这道题的答案吧。如果是健康人群的话，我们建议他多大年龄哈，我们可以定期做一下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题呢也难为观众听众，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如果健康人群你要没什么症状，我觉得35岁是可以的。 35岁以后。 对，可以做一个就是检查。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就是以后间隔几年你再定期再去做。那么我想如果有一些年轻人，那么有些他有就早期有时候胸部不实啊，胸痛啊，或者是气短、有些胸部症状，那你可能随时都要去， 随时都要去做检查。 对对，当然不一定一定要做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了，比如你做个拍个胸片，那也是给也可以是这样的。 好的，那我们要恭喜微信网友香兰香，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下半段的这个获奖的礼物哈，请您把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爱于分医生发送过来。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郭永庆主任医师的做客。您现在平时日常出诊吗？ 出诊。 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我是周一，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 好的，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肺癌中心副主任郭永庆主任医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他的帮助。再次提醒，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谢谢郭主任的做客。 谢谢。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李欣和您来说说秋季如何让孩子远离过敏性鼻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董9-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9-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9-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9-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9-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逐渐转为有利。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至110微克。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过也要前往。